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歡迎大家收聽南風槍。今日咧係九月五號星期六嘅晚上，咁喺我哋身邊咧有糖水啦，有離地阿 Sam 同埋我爆石。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哋之前嗰兩集咧已經連續講咗三集啊，已經連續講咗強國係咁喺度，係咁講，係咁講強國啦，都講到啲悶啦。咁咧其實依個禮拜有一幅相咧都係成日喺我嗰啲 Facebook 啊、嗰啲 Twitter 出現啊。你哋有冇收到嗰張喺土耳其山上面一個 toddler 一個小童嘅敍利亞小童嘅屍體嗰幅相？ 我就淨喺傳媒見到咯，屍體嗰幅都係你啱啱 send 俾我先睇到嘅，因為我諗嗰幅太過個令人不安啦。 係嘛？其實都冇話唔係不安嘅，只不過係一個細路哥嘅屍體喺個沙灘上面，即係沖咗上岸嘅一幅相咁樣咯。 我就睇到係抱住嗰、那個警察抱住 執起佢啊嘛， 見到佢只腳嗰一幅。 係啊，即係其實依幅相咧，我諗喺外國嘅傳媒比較多去報導啦，即係香港你又都唔會理啲事啦。咁可能我哋今晚講下啦。咁其實我諗係因為單一幅依幅咁嘅相咧，又令到成全個世界都去關注翻敍利亞難民依段嘅依個事件喎。 同埋係對呢件事嘅睇法扭轉咗咯，即係話其實大家我諗好多人對收容同埋幫助呢一啲難民嘅睇法係扭轉咗，覺得即係體驗到呢、這個事件嘅災難性，亦覺得應該要去幫助佢哋咯。同埋收容佢哋 係，可能好多人之前都會用一個即係其實都唔係發生喺自己地方嘅事，或者我哋國家都唔係話好多難民去，即係好或者好多歐洲國家都唔係話好多即係好多難民湧入嚟，但其實咧依啲事咧係一路咁樣係，其實係由2011年開始一路咁樣去發生緊，只不過係傳媒冇報導，咁所以啲人又冇去關注。其實因為依張相咧，就可能係喚醒翻好多人咯。講話喺敍利亞發生啦，咁其實知唔知道發生緊咩事？點解會有咁 Q 多難民即係湧出嚟呢個國家，離開個國家咧咁樣咧？ 你講講啊。 過去依四年咧，其實喺敍利亞咧已經係有大概我諗多過20萬嘅敍利亞人咧係死於呢個嘅，我諗係內戰啊。即係呢個內戰咧，好多人去形容咧，其實係政府同埋反政府嘅勢力去互相嘅去有一啲戰爭啦，喺唔同嘅地方。咁亦都當中你都如果我講開敍利亞都知道 ISIS 都喺嗰邊係非常之活躍啦，咁所以 ISIS 喺當中亦都係有好多唔同嘅參與啊。其實呢啲內戰令到好多即係喺敍利亞居住嘅人咧設法咁離開敍利亞去走去唔同嘅地方啦。咁其實總共大概咧用翻個官方嘅統計咧 register 咗嘅難民咧係大概有400萬咯。咁我講緊呢個係一個登記咗。是400萬喎，咁所以可能實際數字係遠超過依個數字咯，係啊，咁其實即係一路依四年嚟就係不斷咁發生內戰，而有不斷咁唔同嘅難民去湧去其他國家啦，即係湧去鄰近嘅國家啦，咁即係我諗最近嘅，如果你去打開地圖睇嘅時候，其實最近都係伊拉克啊。黎巴嫩啊，同埋即係約旦啊，依咁嘅地方啦。咁土耳其都係一個好收好多地方，但咁土耳其本身依個咁嘅國家，雖然土耳其好大啦，咁但係土耳其都收咗成大概200萬嘅依個嘅即係喺由敍利亞嚟嘅難民。咁依件事依個喺即係依個小童，依個敍利亞小童，即係依個屍體沖上岸依個咁嘅事咧就喺土耳其發生啦。咁其實咧，點解依個細路哥會衝咗上岸咧？個屍體就基本上咧就係一架即係非法嘅即係偷運人蛇嘅船啦。咁基本上就係 離開緊即係經過緊土耳其嘅時候咧，即係就成個爛曬，跟住所有人咧就即係跌曬入海啊咁樣。咁據報咧就據報咧就係、是、依個咁嘅敍利亞小朋友嘅屋企人咧，有個4歲阿哥啦，同埋有個阿媽咧，同埋有個阿爸咧喺船上面嘅。咁而家嗰個四歲嘅阿哥咧，同埋佢阿媽咧都死埋啦。即係都係衝咗上岸死咗啦，咁剩翻咧，剩翻佢老豆喺度啫，咁所以即係好一件慘劇咯。 即係其實唔係突然間爆出嚟，只不過可能係即係其實嗰啲內戰某程度上 ，ISIS 喺後面係有一定嘅其實 proxy war 嚟噶嘛，好多時候係咯。但係即係我想講嘅重點就係話即係其實好多時候而家佢哋所講內戰一方面就係佢哋鬼打鬼啦，但係好大程度呢幾年就係因為 ISIS 喺嗰邊搞風搞雨啊，又搞 proxy war 啊。咁样去搞出嚟嘅，咁其实个问题就唔系点解会突然间呢一刻好似喂嗰边打仗打咗好多年嘅，点解突然间咁多难民咧？就即系其实就唔系突然间爆出嚟，而系根本上呢过去嗰几年咧都系土耳其啊、黎巴嫩啊，依家系其实已经收好多啦，Jordan 啊已经收好多啦，但系可能收到一个位置，佢就已经顶唔顺啦，就为咗就系叫啲难民再向西面走。咁而家就係因为搞到去啲欧洲国家啲先进发达国家都有呢个问题，咁样先至扬咗出嚟。 咁其实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好多国家都出晒声啦，出咗声啦，即係唔单止出声，其实都係你係见到有好多难民係涌入去，尤其是邻近啲嘅就係、是、即係希腊啊、奥地利啊，同埋匈牙利啊，同埋我哋最喜爱德国啦。 但我有一个问题，点解而家最大镬系匈牙利同埋奥地利咧？但系就唔系可能沿海，唔系沿住加勒比海嗰几个国家，即系唔系意大利，唔系希腊咧？ 佢哋海嗰边佢哋兜住嘛， 兜住啫咩？ 佢哋控制住啊，控制到啊，煲船海路嚟嗰啲控制到，跟住但系都整个形势，佢哋因为过唔到去咧，佢哋而家行埋陆路嘛。即系陆我嗰边涌埋过去嘛？ 譬如话由叙利亚啦，跟住经土耳其过去 Serbia 啊，同埋呢个咁嘅匈牙利啊、奥地利啊咁样，其实佢哋系要行成几个月嘅，可能要有机会。咁基本上系用陆路嘅方式系去想登入去奥地利度。咁其实即系都依排新闻都讲紧就系话即系匈牙利啊，会发觉好多即系匈牙利有多边，尤其是边境里边，即系好严密啊，或者系对啲难民嘅态度好差啊咁样。即系依排新闻都有作出呢啲咁嘅投诉咁样咯。 即系其实好耐呢个问题已经酝酿咗啦，保加利亚、西伯利亚、罗马尼亚呢啲其实已经其实一早濑晒嘢知道晒噶咯。即系大家当睇唔到就放啲难民，可能啲难民可能同啲难民讲：喂，你个德国啦，德国有警啊，咁样即系可能系咁样嘅啫。 而家讲嗰个规模系讲紧成过千万嘅人喎。 系咯，你冇理由唔知噶嘛？即系其实佢哋好多，其实佢哋就可能因为我睇 ABC 都有报就话，根本上啲人就想去德国，因为嗰度可能觉得嗰度有钱啦、啊、有警啦、啊，咁可能其实佢哋都冇谂住喺啲国家度长期居留，所以其实佢呢啲国家就当睇唔到啦，保加利亚嗰啲啊、罗马尼亚嗰啲当睇唔到咯，当冇事发生咯。 系，一来呢个嗰啲国家穷啦，二来其实即系你睇翻而家好多地方好多人都话系要去奥地利，咁其实奥地利政府都即系开晒声买晒报纸上晒电视台就话我哋会欢迎去即系呢啲难民系嚟到即系奥地利里边啊，或者系我哋可以奥地利可以即系俾到即系佢哋所需要嘅食物啊，收即系地方啊，俾佢哋去有机会收容住佢哋，即系暂时去摆住佢哋先咁样。咁其实德国都即系出晒声都话佢哋会接纳呢啲咁嘅难民啦、啊。佢哋就話，因為我哋係簽咗，即係佢哋係歐聯國家，佢哋簽咗呢個嘅條約，佢哋要去，即係去喺人，即係喺呢啲人權問題上面，佢哋要即係作出適當嘅責任噶嘛。 哇！你又講啲咁離地嘅嘢，唔係？我覺得我彈條橋俾歐盟啊，我覺得要解決呢個問題好簡單嘅啫，佢哋應該過嚟香港就請我哋呢啲本土派嘅精英去處理呢個問題。 誒，關咩事啊？ 係唔啱嘅，你個睇法。香港是西藏嚟噶， 点样西藏？ 喂，香港是被人侵略的地方嚟噶。 香港被人侵略的地方，即系点啊？ 香港是西藏， 受打，受打 主权噶。 因为我觉得其实系同一样嘢嚟，好多时候就系其实用今日嘅定义去睇究竟文明不文明咧，就系其实睇下你对呢个所谓嘅普世价值究竟系持一个点样嘅态度。普世价值从来唔系一样简单，所谓嘅普世价值其实简单啲讲就系人权啦。其实唔系一样话系好容易接受到嘅嘢，好多时候佢哋系同我哋好多切身利益系有冲突，往往系有好大嘅冲突。根本上今时今日成个欧洲就系面对紧呢个问题。亦都系香港面对紧嘅问题，就系话好多时候，当我哋嘅经济利益或者话条街逼啲咁样，咁我哋系咪就可以抛弃我哋固有一直去坚持咗好耐嘅一啲原则、一啲底线咧？即系呢啲底线就其实系人权咧，系咪可以唔睇呢啲嘢咧？咁你睇下欧洲鬼佬点样对待一个问题啦。 我又想補充，我覺得即係個 context 上係有一個極大分別，再加上我諗我哋之前都講過，其實香港人對其實對人權呢個概念其實唔足夠，或者係唔清晰嘅，即係你尤其是你睇翻譬如話西方嘅，即係或者歐洲呢一班嘅，無論係德國啊或者係奧地利嘅人，你見到佢哋對呢啲難民嘅態度，你就知道佢哋見到佢哋去係幾咁重視呢嘅嘢，即係其實我覺得係，我諗係佢哋嘅文化，或者係佢哋嘅由細到大佢哋浸出嚟嘅依個 嘅 睇法。 唔係啊，佢哋都有個衝突喺度㗎。不過佢係你睇到而家各個國家嗰個 handle 嘅方法都唔同㗎。佢個衝突就係主權同埋人權嘅衝突嘛。主權係至高無上嘅，人權係佢道德。 我唔認為 係呢兩樣嘢衝突嘛。当然你人道灾难你要救啦。咁我想问下大佬，而家大陆人喺香港有咩人道灾难？ 嗯，系啊，我认同。我反而觉得系大陆人对香港作出呢个人道灾难啊。 香港人就真系有人道灾难啦，而家。 唔系两样嘢，两点。第一就话你我睇唔到点解系一个，或者你可以解释下，即系点解系个主权问题？因为呢个同我唔认为同主权有关嘅，因为冇人 challenge 佢嘅主权，但只不过呢啲系难民，呢啲系一啲所谓嘅即系要寻求政治庇护嘅难民啦，或者佢人生受到安全，佢要迁晒啦，所以点解会同佢哋本身嘅國家嘅利益有衝突，因為佢哋唔能夠接收咁多難民噶嘛。邊個國家可以咁短時間接收咁多難民啫？係咪先？其實要付出好多嘢，即係當年香港接越南船民同一個道理，其實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嚟噶嘛。咁唔係依個唔係同主權冇關噶，唔會影響到佢主權噶，冇人 challenge 佢嘅主權。 佢國家利益咪點樣叫主權咯？ 你主權可以有三個方面，一方面就係你嘅軍事啦，一方面就係你嘅人事行政權啦，另一方面就係你嘅抽水權啦。對依三樣嘢係完全冇影響嘅。如果越南主權嘅話，基本上係依三個方面體現出嚟。依啲咁嘅難民其實係對個國家、對個社會本身個利益係有好大嘅影響，依個係事實。即係例如你對個社會嗰個醫療系統，你 國家點形成？你個國家點樣形成啊？你個國家形成係民族國家嚟噶嘛？咁你出面啲人唔可以無啦啦走入嚟噶嘛？即係我可唔可以無啦啦走去第二個國家做佢國民？咁係一種侵犯嚟嘛？ 唔係佢而家 即係我要俾你入嚟先得噶嘛？係啦，所以就係呢個就係其實係道德同埋政治兩者之間嘅矛盾嚟噶嘛？那個道德就係佢哋相信嘅人權，咁另外就係政治上主權就係至高無上噶嘛？ Okay. 即係如果你冇主權嘅，你點樣對人好啫？个国家都唔系你嘅，即系我有间屋啊，我哋好人嘅，我哋有啲穷人，我哋俾佢入嚟住，俾间房佢住啦。间屋都唔系你嘅，如果间屋唔系你嘅，你讲即系你俾咩间屋，俾咩间房人哋住啫？ 系啊，因为其实我哋即系其实讲嚟讲去就讲香港系冇嗰个主权啊嘛。 其实我嘅睇法就系呢个同。可能对我睇嘅主权系冇乜大影响嘅，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呢一啲咁嘅难民去大量迁入呢啲国家嘅时候，对个国家系造成一定嘅冲击嘅。咁 唔系咩国家啫？你就啱咪就系等于主权咯，即系唔系你个国咩叫对个国家有冲击嘅？国家系乜嘢先？ 国家咪人民咯。 我会睇到两，我会觉得两样嘢系有分别咯。即系你主权嘅话，我嘅认知就系从三方面表达出嚟。我头先都讲咗就系军事。你嘅行政权， 你讲紧系政府， 同埋你抽税，系啊，即系你嘅主权嘅体现啊，系不外乎呢三样嘢体现出嚟噶嘛。 唔系，但系 你大量 人民涌入到你，属于人民噶嘛，属于嗰个国家啲人噶嘛。 咁呢個係權力歸屬喺邊度啦？即係同主權，所以我 唔係殖民地嚟噶嘛？嗰啲歐洲嗰啲國家， 我諗個重點就係講緊其實依樣嘢唔可以套落香港咁樣去講話。 所以我就係要講依樣嘢，就係話當你一個或者唔好我哋避開主權依樣嘢唔好講啦，即係我當一個社會 冇得避開啊！呢樣嘢係最呢個核心嚟噶，一係就冇講香港。 唔係，如果你講主權嘅意思係想 draw 個 analogy between 香港同埋依度，我可以解釋俾你聽點解我覺得兩樣嘢係可以類比嘅。因為香港而家就面對同一個問題，就係話當有一啲外來嘅或者難民，即其實唔係難民啦，唔係話難民啦，但外來嘅人影響到你自己個社會嘅利益嘅時候，你點樣去抵擋一個問題？係咪你可以拋棄曬所有就係話人道主義啊、一啲人權啊？只不過你本身個社會受到一定嘅侵 害，有咩人道災難啫？香港而家你大陸人， 喂，如果細路仔冇得讀書，咁算唔算係違反人權啊？你一樣同一樣道理啫嘛，即係你其實你可以 咪叫佢翻去佢自己個國家讀咯，咪叫佢翻去佢屋企讀咯，佢唔係難民啊。 咁你可以用同一個 logic， 你可以同一個 concept 你可以都可以講呢啲難民走嘅，有乜分別啫？一樣嘅，你以前如果依件事發生喺六十年前，講緊以前大戰前， 難民啊嗰、那個，喂是是 我想 clarify 一樣嘢， 睇下上面個細路先啦。 唔係係咪難民？唔係係咪難民就可以有人權？如果唔係難民嘅話，就唔可以有人權。 唔係，所以呢個唔係一個特 即難民係咪犯法？唔係兩樣嘢，其實 呢個就係一個特殊嘅情況嘛，所以你先至俾人侵入你個國家嘛。 我睇唔到個分別喺邊度咯。即係你嘅意思，你即係因為難民，所以佢可以有人權。如果你唔係難民嘅話，你就唔可以。 係呢個特殊情況啊！ 我完全知道大家從咩嘅角度睇件事喎，即係但只不過係話，我諗聽眾自己去定斷呢樣嘢啦。但係我就係覺得就係呢樣嘢就係話，如果要去同香港作出一個類比，我覺得又唔可以咁樣講。 你點會上綱上線到講到人權嘅啫？ 唔係啊，同一樣嘢嚟㗎，即係同一樣嘢嚟㗎。因為點解而家你要去避？为难民提供保障是写咗喺人权宣言里面嘅。点解？如果呢件事发生喺二次大战前，我可以同你讲好简单，咪开枪射佢哋咯，叫佢哋 turn around。 我同你讲啊，如果要喺香港居留，点轮都轮到大陆人。你日日翻香港睇下，你翻香港睇下，兜口兜面，有班人住喺香港几十年，都做唔到香港人，唔转得工。你要讲人权？在香港你要讲人权，你就要讲一定要讲种族。根本有香港有几十万的 class， 那些叫菲佣。你点排啊？你排一日二百个俾啲菲佣啊，几十万。你几时先排到香港那些新移民啊、仔女啊，跟住仲有孙啊，有排都未排到啦。 如果有一个菲佣佢申请政治庇护嘅话呢，而佢一个小朋友嘅话呢，我是絕對認為那個小朋友應該接受教育的機會。我亦都認為在這一個菲傭有一個即是在法庭面前有一個申辯的權利機會之前，他是不應該被遣返。同一樣道理，不外乎他是菲律賓也好，大陸人也好，什麼種族都好，我覺得是同樣地他們是應該擁有同樣的權利。為什麼我說兩樣東西是有相同的地方，當然不是完全可以類比啦。因為其實是兩個情況都是 present 了一件事，就是說當你本身的利益受到一定的衝擊，同你嘅固有一啲普世價值，固有嘅價值有一啲衝擊嘅時候，你點樣去做出一個平衡？你點樣做出一個平衡？你點樣處理啲問題？而唔係話我唔認為係因為人權咧係我哋平時 OK 嘅時候對我哋有益嘅，頭先講嘅。當然係受到同我哋本身嘅利益受到衝突嘅時候咧，我哋就完全避開唔講噶啦，嗰啲就唔係人嚟噶啦。而家呢啲難民其實，喂，佢哋根本就唔係本國人啦。我哋話齋啱啱先，咁點解佢可以嚟到搶你哋資源咧？係因為呢樣嘢點解而家歐盟話我哋會收留呢啲難民，係其實基於一個人，即係如果你話從道理嚟講啊，從呢個法律嚟講，當然我點解唔收？我梗係唔收佢啦，大佬，你非法移民，我可以開槍射你都仲得添。我如果視你為一個侵入嘅話，視你為一個 invasion 嘅話，我開槍射你都仲得，啱啱先大條道理。但係點解唔係咁樣做咧？因為佢就話我哋簽咗世界權公約，我哋需要為難民提供一定嘅基本人生保障，係基於呢一個立場，大家為大家坐低啦，所有歐盟坐低去睇呢個問題。人哋嗰個 approach 係咁樣，咁我會覺得以前香港嘅 approach 一樣喎，以前叫藍船民唔係同一樣道理咩？我哋會覺得話， 個問題係我係同主權有絕對嘅關係喎，因為而家個情況就係話香港市民對依、這個即係譬如話根本佢哋政府都冇信心嘅時候，佢嘅政府唔係講話係對出面嗰班非法移民。 有咩資格去包容嗰啲人啫？佢連主權都冇。 因為香港冇主權啊嘛。 香港獨立先。 即係香港係冇自己控制到自己，佢連香港有幾多人可以入到嚟？依、這個咁嘅政策都佢都做唔到喎，即係佢唔可以控制有幾多人係從大陸係嚟到香港喎，依樣嘢佢唔可以控制喎，係要聽大陸之笛嘅時候，佢嗰個反應同埋我諗你要去 compare 依個好多民主國家嘅即係西方民主國家嘅反應，我覺得真係唔可以咁樣去評排咯，即係我明白啊 Sam 你嗰個意思或者嗰個分別，我某程度我係理解我都認同嘅，咁但係大家都要明白即係譬如話糖水嘅反響係咁大，就係因為香港連主權都冇依個決定權利。 即係個意思係咪就話你對人權嘅尊重同保障係要建基於主權 嚟噶嘛？唔係你講緊人權道德嚟噶嘛？但係你係政治問題嚟噶，你明唔明啊？ 係依個係政治問題。 你講 香 港 嗰個係 政治問題， 我承認係絕對係政治問題，絕對係政治問題。但係就係話係咪話你對人權嘅保障？嘅尊重係建基於你剛剛所講嘅，即係你所講嘅。 我都死咯，我都就係死咯。我連我自己講嘅話，我就係冇得講。我自己都國破家亡咯。我講咩人權啊？即係我仲有咩？我仲有咩？我仲有咩資格去照顧其他人啊？ 阿唐水，你講你嘅講法，你觀點就係你覺得香港已經去到呢個位啦，所以就要有呢啲咁嘅反應。 呢個係自然反應，呢個 係自然反應嚟。呢个人性 唔系，我知道系自然反应，但系就话你香港嘅呢啲所谓都系双非三非，绝对唔会够好似而家匈牙利讲紧一个 quarter 嘅 population， 而系佢四分一嘅难民，佢即系一个难民嘅数目系占佢人口四分一，睇佢国家 流客数目系佢人口嘅五倍啊！大陆人多定系香港人多啊？ 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因为游客多，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再 喂嗰啲流动人口啊！你试下喺 Win 日印尼人系澳洲人嘅四倍啊！你睇打唔打？ 我睇唔到点解？ 你试下 当嚟有呢啲政治问题嘅时候，你要完全抛晒所有人，抛去所有嘅人权唔讲，只要呢一啲人系 喂你讲咩人权啫？大佬啊，而家有咩人道灾难啊？同埋做咗啲乜嘢啊？香港嗰啲人示威啫嘛，马佢，即系我无意同香港人道歉会反对。 即系我相信咧，如果譬如啦，打个譬如，譬如话叙利亚有难民嚟香港嘅时候咧，我觉得香港人都系接纳。 你觉得会咩？我又唔乐观啦。 头先我觉得头先糖水嗰个分析系几得意嘅，即系虽然唔系叫分析，我谂都系。你头先讲紧话，譬如话我之前讲过萧友华呢件咁嘅事件啦，我唔会觉得系一个， 我唔觉得系个人权问题咯，大佬啊！ 而家两样，而家系两个 concept。混淆咗，第一就话我承认呢个政治问题、，OK， 呢个系绝对一个政治问题，但系我而家针对嘅就话，因为有呢啲政治问题，而个社会但两样嘢嚟噶嘛，嗰班系游客，嗰班蝗虫点咧？嗰班系一个问题，但系话，就系因为我哋对呢一样嘢嘅仇恨，我哋对我哋主权嘅丧失嘅仇恨，我哋对呢啲游客不断去 overload 香港嘅仇恨，而因为呢啲仇恨，我哋而家就话我哋唔讲所有嘅人权，我哋既有嘅一啲原则，我哋完全唔讲啦。即系只要你系属于呢一个 category 嘅人嘅话咧，我哋就唔当你系人啦，你就唔 deserve 所有嘅人权，唔可以读书。边个 咁讲啫？ 唔系，而家就好多人系咁样讲啊！我而家就好多人咁咯。个僆仔上次个僆仔去读书，啲人咩反应啊？而家我针对嘅系呢样嘢，而家我针对嘅系呢样心态嘅。即系你话香港系咪有人道灾难？当然系冇啦。边个 人讲过话咩都唔理，咩人权都唔讲啫？ 我唔系我嗱，我 自己想象出嚟噶嘛。啊，有个咁嘅人。 我 clarify， 咁我 clarify 呢一点啦，就我睇到网上面嘅报道，好多本土派激进本土派嘅立场就系呢样嘢咯。点解唔系好简单啫嘛？如果嗰个人系大陆也好，菲律宾嚟好，叙利亚嚟又好，如果佢向法庭申请呢个政治庇护，佢觉得翻到大陆受迫害，或者佢翻到大陆佢会死嘅，佢觉得佢点样都会有一个 clearing 嘅权利啦，系咪先？你咪等佢等法庭去判咯，究竟系咪？我点知啫？系咪先？我梗系唔知噶。但系而家就话好多，我针对嗰样嘢就话，而家去到个位就话，喂，如果呢个系大 法庭嗰啲好技术性噶咯， 唔系唔系唔使技术性嘅， 法律公唔公正噶？香港嗰啲， 你俾我讲埋先啦，边个立法噶？你俾我讲埋先啦，好嘛？你俾我讲埋先啦，好嘛？ 你讲咗好多啦，啫。 唔系我听你讲咗好耐啊， 你可以不停咁样讲噶都。 呢个系事实，而家就话，究竟系咪 讲嘅就问你，头先讲嘅系边个讲咗？ 我答緊你咯。如果咪答緊你咯。 边个讲过话可以人权唔要，人命唔要咁样咯？ 咪而家好明显，我针对嘅就系依一种香港嘅声音咯。 唔存在嘛？ 话唔存在咁上咁，我唔知啦。可能我睇到报道系假啦，即系可能我唔系我，你俾我 clarify 一点。可能我睇到个报道系假啦，但我而家睇到好明显就个趋势就话，而家可以唔讲呢啲嘢嘅。只要你系大陆人嘅话，唔好意思，我觉得你即刻要遣返，你冇机会去接受去法庭申辩嘅权利。你系大陆人啦，唔好意思，你冇读书嘅权利。你冇读书嘅权利，你要即刻遣返。只要你系大陆人嘅话，唔好意思，你乜嘢权利都冇啦。而家我见到系一种声音，我喺边度见到就系我从香港嘅报道见到。 讲翻事实啦，讲下事实啦。咁激进嘅本土派系有反对呢啲咁嘢，我呢个系要承认嘅。即系但系 呢个系政治行为嚟噶嘛？ 你有乜嘢唔系政治行为？即系你依家你咁多人难民涌入，喂，寻日啊，所有公民 唔系我知你讲 呢个点会唔系政治问题啫？呢、这个唔系道德问题，呢个唔系道德，呢个系 humanity， 呢个系人道嘅问题。而家 唔系道德问题咯。 咁而家系直情系一个我，如果你问我，我觉得系一个视乎礼尚，一个文明嘅问题啊。 道德问题嘛， 系咪就话去到 阿 Sam， 即系人权一个道德问题，一讲佢人权一个道德问题。而家香港讲紧佢一个政治问题。你话如果大陆人我哋唔可以俾佢读书，系我可以俾佢读，我要俾肥仔华读书噶。全部所有呢啲人走入嚟匿埋，做同一样嘢咯。即系你会顾虑到呢个？ 你呢个系阿心常，你呢个系假设啦，你呢个系假设。 你听我讲埋先啦 ，Sam， 你听我讲埋先啦。呢个咩假设啫？你听我讲埋先啦 ，Sam。点解呢个点会系假设啫？即系有呢个可能发生啊嘛。我系咪俾呢个机会？容许有呢个机会俾佢发生？ 咁我解释下，即系如果。其实同一个道理嚟嘅，其实即系话，如果我而家俾啲难民入嚟，我唔将佢遣返嘅话，系咪所有难民都会涌入嚟咧？同一个面对紧系同一个，就面对紧系同一个道德危机啊嘛！就系话，如果我咁样做嘅话，会有更多人去涌入嚟，会对我嘅社会个利益受到更大嘅伤害。咁我讲紧就系话，喂，咁人哋系点样面对呢个问题？而家讲紧一个文明，啲人类嘅文明系点样去面对呢啲问题？即系话你话道德， 所以欧盟咪坐低倾咯，因为一个国家佢受唔到咁多人，佢要唔同嘅国家去分配呢啲难民啊嘛。香港同边个倾啊？香港冇人同佢倾噶。 但系你两样问题嚟噶，我明白啦，我绝对认同我哋应该收翻审批权，我绝对认同我哋系被人欺压嘅一群，我绝对认同。但系话你呢个系一个问题。但就话系咪话你可以所有嘅 standard 都唔讲，所有嘅 principle 都唔讲，系咪可以咁样呢？你反而系咪应该反过嚟同大陆去讲，喂咁样落去唔得，香港会冧。你我明白，大家好唔开心，受到好大嘅压力，我系完全明白。但问题就是我而家 highlight 嘅样就话，喂，但系大家 点样去同实？点样去同大陆？ 留心睇 啊，大佬， 去抛弃晒。 点样同大陆讲啫？ 咁我問題而家我答你一樣嘢就話，係咪你拋棄曬你所有 嘅道 德？唔係你而家係咪拋棄曬所有嘅 講？你要俾個現實，你要翻翻現實。 我答緊你，我答緊你，你俾我講好嘛？係咪就話你拋棄曬所有嘅原則同道德嘅話，你就可以同大陸講啊？係咪你而家我只要當呢啲係人嘅話， 道德同埋原則啫？ 而家係有班人係咁樣講啊嘛？唔係啊，我而家針對緊咪就係呢一種咁嘅言論咯。我由頭到尾都針對緊呢一種言論啊嘛。我唔係講緊 policy 唔同，我唔係講緊政策唔同，我講緊針對緊呢種言論啊嘛。你係咁問我話我邊一個講？我唔好意思，我俾唔到姓名你，但我好明顯從報道上睇到有呢種咁嘅聲音，而我覺得好 concern 一樣嘢就是，我覺得咁樣好大問題。而家我要 highlight 嘅嘢就係話，其實面對嘅 水梗係同一樣啦。有咩咁同啫？ 喂，咁呢样嘢我要去 highlight 嘅，我要去反对就系呢样嘢咯。我唔会，我觉得你应该同大陆抗争噶，我觉得系抗争冇问题嘅。但系就抗争嘅时候，系咪你自己所有嘅你好嘅嘢，你嘅道，你原本有嘅 principle， 你全部唔要咧？你问你 我唔觉得有呢个情况出现、啊。 咁呢个观点与角度咧，即系有冇呢个情况出现嘅话，你整体上有冇？整体上我觉得系冇嘅，但我就话有一。翻激进嘅人不断系咁宣扬呢样嘢，我好 concern 呢样嘢咯。而你刚刚问我，你话我去边度讲，我去边度大陆讲啊 ？OK， 我接受。如果你觉得冇错，你话哇系你去佢边度讲，系咪林鸿昌讲？佢冇得去讲啊嘛，咁所以要咁样做。咁我反过嚟去质疑呢样嘢。 佢做咗啲乜嘢先？ 系咪只要 佢做咗啲乜嘢先？佢做咗啲要咁样做系做咗啲咩？ 周街打人啦、 啊！边有周街打人都冇人周街打人。 周街打人？ 哇，唔系话上次。个阿伯香港人嚟嘅喺后面一脚伸落去，呢啲人点解会咁样做啊？就系、是、因为有批人去 advocate 呢样，有批人去主张呢样嘢，嗰啲唔系人嚟嘅，嗰啲应该唔可以咁样噶。咪点解会啲人会咁样做啊？ 因为后面有批人咁样 push 佢哋啊嘛。喂，点解呢个小朋友，我都好唔明一样，点解个小朋友走去读书？ 好神奇咯，你咁样谂，即系哦，佢即系受人指使嗰个人咁样。 唔系神人指示，唔系神人指示，而系你后面一个社会有班人咁样人去点样讲，去鼓励佢做呢样嘢。即系当你如果同佢讲话，只要佢咧，即系呢一个 category 嘅人咧，佢就唔系人嚟噶啦。我哋点样对佢都得嘅，咁佢咪觉得我可以喺后面伸脚又得，我可以去佢学校仆佢又得，可以去贴大字报又得，我仲觉得因为嗰个唔系人嚟噶嘛，佢唔 deserve 呢啲权利噶嘛，咁唔系人嚟嘅。 唔系，咁你起码都要话啊，有人 唔系你 起码都要有影响力嘅人，有啲咁嘅论述啦。如果你咁讲， 嘅问题就系话你话冇一个有头有面嘅人企出嚟。兜口兜面讲呢样嘢，只不过社会上一小撮人去不断系咁去鼓励呢样嘢啫。 唔系，我觉得你讲嘅嗰啲系一般喺所有国家都存在嘅所谓民粹咯，系有存在噶。咁佢系上纲上线到咁样咧，即系譬如呢度示威嗰啲学生，佢咪当嗰啲差佬唔系人咧？嗰啲差佬咪当嗰啲示威者唔系人咧？即系我唔觉得系咁咯。打交就打交噶啦，呢个世界系嘛？系咪当佢唔系人啊？ 我 即系你个社会个压力去到嗰地 步。我唔系好明白，sorry，你解释啊，我唔系好明嘅，拍 你 讲。 唔系你个社会个压力去到嗰地步啊！你连自己条街都冇咗，你自己服务你啲铺头都冇晒，咁你点啊？哦，你同共产党讲啦，同习近平讲啦，咁样即系好简单啫嘛。嗰阵时就系、是、根本政府要做嘅嘢，政府冇做。根本嗰啲水货根本就所有嘢都冇做，过咗好多好多年，忍咗好多年，咪爆出嚟咯。 个问题就系话咧，如果你放弃呢一条线，你又唔即系我哋因为受到咁大委屈，我就唔再讲呢样嘢。其实到最后系伤害嘅系自己咯，因为去到最后你用啲乜嘢可以同个极权政府去对抗啫？其实就系呢一啲所谓嘅道德啫嘛。就 是、 所谓呢一啲嘢， 我赞成，我赞成。 当你放弃咗， 但我唔觉得。 当你放弃 咗，香港人系讲人权噶咯，你明唔明啊？即系香港人有独立。 呢个系另一个问题啦。 讲中国， 呢个系一个问题，呢个另一个观点嘅角度问题，呢个系对个形势唔同嘅解读嘅问题啦。 喂，香港人有道德，佢系有中国人嘅道德嘛？佢有华人嘅道德嘛？佢唔系讲人权啊嘛？即系讲人权嘅国家唔会有菲佣噶。有冇见过先进国家有菲佣啊？日本有冇啊？鬼好啊！你问佢爆石好唔好？有两名嗰阵时， 呢个系一个西方嘅人权价值喺香港好似唔系好run 到，即系一路以嚟，我谂由我谂俾大陆洗得太犀利，俾我哋。 咁我解释下先啦，即系其实domestic helper 咧，即系个家庭助叫做家庭助理或者叫做马姐或者你叫咩都好啦，总之帮喺屋企帮手嘅人咧，喺边个国家都有，只不过香港系会引入一啲外劳去做呢样嘢啫。咁同呢件事又冇关，因为你去美国都会有呢啲人，只不过佢请翻，可能佢请翻系拉丁美洲，拉丁美洲 系 嘛？即系我而家 highlight 紧事实。 我唔系讲 domestic helper 系啊，而系嗰班人系 underclass 啊。喂，你谂下一个人，佢嚟嗰度住咗七年， 系啊， 十二十年，咩落地，咩生，咩根都生晒，咩地都落晒。 广东话可能靓过，好听过好多人。 喂咯，你唔都要香港人？就要嗰啲外劳生咗一次就要换啦，因为你要考虑到呢啲嘢噶嘛。 咁同头先我哋讨论嘅有咩关系？ 咪你讲话香港人以前不嬲都系讲人权噶嘛？ 咪而家我都觉得香港人系讲人权嘅。 讲人权你要讲平等啊，种族。 我明白啊，所以我解释，我就 address 你呢样嘢，就话你话如果讲人权地方就唔应该有菲佣，我就 highlight 呢样就话只不过可能美国唔系用菲佣，美国系用可能拉丁美洲嘅人，只不过同一样嘢系依然存在，所以我就 address 呢样就话， 咁咪合法咯，可唔可以合法喺嗰度住十年、啊？ 唔系，我 address 嘅就系呢样嘢，就话同呢样即系冇关系嘅。你讲唔讲人权，同你有冇呢啲咁嘅？ 可唔可以去嗰度住十年、二十年啊？ 咁有乜关系咧？同我哋头先讨论，即系你嘅意思，即系话佢哋嚟到做嘢，我哋就应该要俾佢留低，系咪咁嘅意思？如果唔系嘅话，就唔讲人权，系咪咁嘅意思？ 大致上系啦，即系你讲个精神，你要考虑到呢啲嘢噶嘛， 唔系 人等噶嘛？你觉得系？ 呢个系政策问题啦，呢个系政策问题啦。如果你嚟到打工嘅， 你 个 visa 系有 condition 嘅话，系有啲嘢，即系我觉得而家系啲，而家嗱，我觉得而家已经可能偏离咗我哋头先讨论嘅重点。我作一个 summary 去 conclude 头先我哋所讨论嘅啦。即系其实我讲嘅有好简单就系话，我会明白你嘅观点，你会觉得话你咁样系上纲上线，因为香港同佢哋嘅 程度情況係唔一樣，我承認呢一點。但我頭先一路想講嘅嘢就話，其實去到最後大家面對緊係一個好相似嘅情況，就係、是、從一個即係頭先所講就係、是、你個道德，你所謂嘅道德就係人權啦。我哋講緊依家呢個標準就話，同你本身嗰個社會嘅利益受到影響嘅時候、衝突嘅時候，你點樣去 reconcile？ 你用咩態度去對待呢樣嘢嘛？我承認喺香港呢一刻，大部分嘅人並不是有呢啲咁極端嘅觀點，就係話，只要呢啲係大陸人，佢可能嗌或者懷疑嗌或者點樣好嘅，佢哋就唔係人。我承認大部分嘅人暫時唔係咁樣睇，但我要 address 嘅一樣就話，我覺得而家呢樣嘢係越嚟越多人 advocate， 越嚟越多人去鼓勵呢樣嘢啊嘛。之前你問我，你話邊個講？唔好意思，我俾唔到姓名你。但我從報道上見到，我從報道上見到的而且確係有咁嘅人。你話究竟而家做過啲乜嘢？我就見到就話社會上越嚟越趨暴力，社會嘅人嘅思想越嚟越極端，就覺得敵我就嗰啲唔係人嚟嘅。我覺得依樣嘢係從根本上違反咗我哋香港過去嘅一啲核心價值，就係、是、人權其實就係一個好其中一個 foundation， 一個 cornerstone， 我哋嘅核心價值。咁你話喂，咁而家香港不嬲都唔講人權噶啦，乜嗰啲嘢啦。依個係觀點與角度，你嘅睇法我尊重，但我好明顯就話從我出世到而家，我認識個香港，我覺得係講人權。 我坦白講，我屋企就冇同我講教過咩叫人權。我讀書學校冇教過咩叫人權。我出嚟做嘢，我啲同事冇同我講過咩叫人權。即係日常傾偈冇人同我講過呢樣嘢。我唔知你喺邊度覺得香港人好講人權。即係同我喺澳洲生活嘅完全係兩回事，我覺得係。我唔知你邊度聽到啦，即係呢個係我自己經驗啦。 我明白你讲乜嘢，呢样嘢我唔系 challenge 紧，就系话，如果你头先所讲嘅嘢就话，喂，香港人普遍嚟讲，大部分人系唔讲人权嘅，咁我唔系 challenge 紧呢样嘢，但系我要讲嘅系两点，第一就话，香港起码就话以前嘅政府或者个司法体系都系尊重人权同港人，而呢样嘢其实系就将香港人同大陆人分隔咗出嚟嘅， 咪就系港英咯，因为香港人咪就系港英同而家 仲唔系啊？唔系香港人同大陆人唔使用呢样嘢分隔噶。即係好似澳洲人同英國人唔使分隔咁啊！我覺得我係澳洲人，咪就咁咯。 唔係依個其中一個一個分別啦。但係我就話，你將一個大陸人同一個香港人擺埋一齊嘅時候，點解你會覺得香港人係唔同啲，係會即係文明啲咧？就係因為佢嘅價值觀啊嘛。咁好大程度嘅價值觀就係你話，喂、哎，我喺學校冇聽人講過，我老豆老母冇同我講過。但係喺個社會上，由於 係佢西化啲咯， 唔係咁當然係啦，當然係西化啲啦。但係其實對呢樣嘢法律嘅尊重、對人權嘅尊重，其實就係西化一部分啊嘛。咁我想講嘅就係、是、我唔會反對你話，喂、哎，一般人其實都唔講。但我讲紧就系话，过去我哋其实就算我哋冇去好刻意咁去讨论呢样嘢，但其实我哋慢慢都会感觉到，慢慢都会点讲，即系学你话斋西化咗嘅过程当中，我哋都接受咗一样嘢。比如话你去差佬会见到个差佬走去打你，你会话喂我有人权噶，即系好多人都会咁样讲噶。你冇可能唔经审讯你就揼我一身，系咪先？饼难揼，哇做咩事而家？啱啱先我有人权噶，即系个个都会咁样讲。呢样嘢其实系从一个施政，从个政府啱系港英。渗透咗落去个社会度，咁我问题就系呢啲嘢系好定唔好噶啦？而家我哋系咪伤害咗佢咧？而家我要 address 嘅嘢呢样嘢啊嘛，我要 address 系呢样嘢。咁你话其他，你话政策上，喂你大陆人你点样嗰啲政策上，我绝对系承认嗰啲政策问题，嗰啲政治问题。但我就 highlight 一样就抗争还抗争，但系大家千祈唔好将我哋固有嘅一啲好嘅嘢都抹走埋，因为去到最后，我解释俾你，去到最后啊，你用啲乜嘢去同一个极权政府去抗争啊？就係、是、你頭先所講嘅，就係呢啲道德，呢啲道德就係話，喂，香港八字一字簽署咗人權公約，我哋係有普選嘅權利，亦都係喺基本法寫咗嘅。點解我哋而家冇啊？我哋其實爭嚟爭去就係攞呢樣嘢做基礎啊嘛。當呢樣嘢基礎一開始動搖嘅時候，就原來唔係嘅，原來有啲嘢咧都可以係唔講嘅、唔睇嘅、唔考慮嘅。咁成件事就變得係好唔疏離噶啦。咁呢個我嘅觀點啊，咁你可以。 我覺得。长远嚟讲咧，大家都会死咗噶啦。即系你如果你唔讲政治，冇唔需要讲噶，即系冇嘢好讲噶。即系好似如果香港好似你都而家身份都俾人毁灭咯，都冇香港人咯。即系你仲讲咩啫？你都俾人杀死咗咯，到时你都俾人沟淡晒咯。 系我意思，我谂阿唐水意思就系、是、我你都俾人沟淡晒咯。 你都唔存在 咯。 即係講乜嘢以前固有嘅核心價值我都冇咗，我哋嗰個身份都冇咗啦。咁仲有乜嘢以前嘅價值同埋有乜分別呢？我先，而家其實可能咁樣嘅即係譬如話越咗軌嘅或者係即係踩咗線嘅呢啲咁嘅反應，係一個自保嘅行為。 況且我覺得佢哋嘅容忍力已經高過大部分嘅國家嘅人嘅，我覺得。即係你講嗰啲，譬如有啲咁嘅反應，我覺得伊斯蘭人唔係人嚟嘅，一樣有噶，周圍都有噶。咁當然係唔啱啦。咁柒頭周圍都係嘅世界，咁點啫？咁有咩咁特別啫？我都唔覺得有咁特別。 我同樣地，即係譬如話澳洲而家都係㗎，有班即係有依班即係譬如話保即係由以前 Pauline Hanson 嘅嗰一類，到而家即係譬如話對又係反王，就一定有依啲咁嘅人嘅存在。但係我意思，我明白聲就係講緊依啲咁嘅聲音不斷咁冒起。但係你都要諗下點解依啲咁嘅聲音冒起而反對緊依啲即係香港固有嘅核心價值嘅時候，而香港人是越嚟越多人睇落去咧，越嚟越多人会认同呢个咁嘅睇法咧，或者系越嚟越多年轻人会认同呢个睇法咧。 即系你话譬如大学生嗰啲，我唔觉得佢哋系咁咯，系分得几清楚呢啲系道德同埋政治嘅问题咯，同埋自己身份系争取紧自己个身份噶嘛，基本上。 呢个系可能呢个系重点，就系话我个即系我谂或者喺一点上面我哋可以。做一個 conclusion 就話應該將政治同道德的問題某程度上有一定的區隔， 唔同嘅背景咯，即係有唔同嘅 context 去睇呢樣嘢咯，我覺得即係唔可以一攬爆曬你。所以我頭先就見到匈牙利同埋奧地利嗰個對處理呢個嘅敍利亞嘅難民嘅手法係有顯著嘅唔同嘅喎。你見到尤其是德國同埋匈牙利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 唔係，就算德國同英國都好唔同啦。你睇到 英國縮骨啦，但係我 observe 到就係整體上成個歐盟嘅普遍態度都係喂，大家要細細六拆點啊，大家一人收啲拆點，即係唔係話喂要趕佢哋走，或者話喂開即係開槍，或者即係呢啲已經係大家唔會諗嘅問題，唔會話覺得喂擁翻佢哋翻去原居地去死啦，咁即係唔係呢種咁嘅。取替方法，唔係呢種咁嘅解決。 你睇德國，佢係好清楚噶嘛？你睇佢今次，佢係即係首先，我覺得德國 默克爾總理， 默克爾咧，即係我覺得完全係一個即係表現出一種好有領袖嘅風範咯。就係你睇到金馬倫咁縮骨就唔得嘅，我哋頂唔順。即係佢係可以企出嚟作為一個歐盟嘅領袖，大家拆掂佢。即係首先你就顯示，首先第一樣嘢就係話你顯示出。而家西方世界仲系一个，即系你系一个领袖，你一个领导，有人道灾难嘅时候，你要去处理呢件事。但系嗱，佢系右派嚟噶，即系所以右派唔系铁板一块，即系下下都 stop the boat 噶，即系 暗插奥通呢一笔嘢。 同埋你 暗插通呢一笔， 你睇到，但系德国系好清楚，佢系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嚟。如果佢收得你，你要跟足晒佢所有嘅规矩。去融入佢自己嘅國家嘅風俗，亦都係好清楚。即係其實佢係呢啲咪右派咯，即係呢啲就係、是、呢、這個咪主權咯。你如果你我收得嚟，你就要跟翻我自己我哋呢笪地方嘅風俗規矩去做，唔好唱大媽舞就係咁啦。 我想睇下澳洲嘅反應，即係譬如啦，即係我哋之前我哋通呢一部最出名嘅就係一上場就話 stop the boat 嚇、啊，咁就停曬所有船，即係所有停曬所有船民嘅船隻去進入澳洲邊境啦，即係全部遣返啦咁樣，全唔係遣返去個原居地，係遣返去其他地方，或者係即係大即係去用啲用唔同嘅方法去即係令到啲船入唔到澳洲邊境啦咁樣。咁但係嗱，今次啦，即係依個世界版圖都會受到影響嘅時候，即係啲人會。周围去咁澳洲吓、啊，我哋总理有冇话会对佢态度有改变啊？即系继续唔 stop the ball 啊？咁样啊？ 冇有，佢有讲啊，佢今朝同寻日都有讲，就系话欧洲各国都对我哋澳洲、澳大利亚即系stop the ball 呢一个成果系觉得好欣赏嘅，所以大家都好想知道我哋系点样做到嘅，所以我哋有好多经验可以 share。佢咁样讲，系咯，我心你真系。你真係好撚柒， 咪柒出世界啦！ 真係柒出世界喎！我心諗佢之前已經呢條友係不嬲都係咁樣。之前昂山素基嚟到訪問咧， 佢咪走嚟同記者講嘛，佢話：哦，我自己都喺 opposition 係做咗幾年嘅，所以我好明白咧喺opposition 嘅難處啊。跟住我心諗：喂，屌人黃山素基俾軍政府軟禁咗十鳩幾廿年，但係恐嚇又 death 咧，你喺度摁摁腳咁樣做呢個 opposition leader， 你即係你講啲嘢人哋會笑咯，你明嘛？即係完全係。即系两样嘢唔同嘅嘢咯 ，anyway 啦，但我觉得佢都系拆出世界噶啦。 点剪咧？你集啊？ 我个 title 叫闹交，好唔好 啊？唔系，冇所谓嘅讨论啊。 南风枪七十几集以嚟咧， 呢集最好听。 呢集基本上唔系最好听，系听唔到 我覺得冇所謂嘅，即係咁你有唔同嘅聲音咁冇。其實我覺得頭先所講嗰啲係代表咗好大部分人嘅意見嘅。咁我知道我可能我講嘅嗰個 觀點 嗰、那個立場係啦，係比較少數嘅。但我會覺得都係應該 講出自己認為啱嘅嘢係 OK。 其實我想補充咧，其實香港啲嘢都唔係好關我事。我純粹都係找出真理嘅啫，純粹都係。 咁今集讲到呢度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拜 拜。